藏进云朵里唱一路，不轻易不肆意小心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 老说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是时候， shining down my street here. Am I supposed to feel better?Doesn't shine the way it used to when we first met a long time ago. You give me kisses when you leave me, girl. Am I supposed to feel bitterDon't smile the way you used to when I saw you a long time ago. Come on into my blues. I'm still here waiting for you. AndI just need

想把自己归还，深埋进你的臂弯，并在未完之中落进你一握三寸的火燃起，世间万般因人委屈，在你心月的背脊撑伞。我是一个动物，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，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，抱紧你。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，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，抱紧你，而我只想抱你。 把你留下嘴里，当作单 有龙鳞谋出奇迹，给予腾空破壁扶摇而去，将天地洞悉。听说一行绝句，残言似故人手笔，我欲拍楼存疑，腾荒山地，恍然道原来是你。

方向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志远，浅浅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忍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，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一池天，晴朗的，轻盈的生命啊，一呼吸无声滋润着我心田，在单纯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灿烂。 空气 流动， 河水 流淌， 道路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3点，凤凰，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清婉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你好982，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看演出，因为结束的太晚，已经没有地铁了，所以只能用手机叫了辆车回学校。结果这辆车呢，我们等了半天迟迟未到，就打电话问司机怎么回事，没想到他也愣了一秒，然后明显是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，不是你们叫的车啊。我当时真的是哭笑不得，最后也没有让司机回来重新叫了一辆车，当时还挺生气的。后来想了想还是挺生气的，希望大家以后工作都能认真一点吧。 习惯了一个人过，习惯了被习惯的生活，你突然出现却让我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想对你说你没做错什么。难道我该忘了吗，假装在你面前的冷漠，你会不会懂，其实我也会难过。照片里微笑的你和我，听歌在你牵住我的手，泛黄着我们逃离现实的时候。请原谅我挥霍你给过的感动，请原谅我没有在乎你也会痛，我怕故事到了最后不会逃走，请原谅我残忍，擦掉你的感受，太多理由或是借口，太多的话被哽在喉咙，谢谢你最后还是能原谅我。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

我亲吻你，在半月下的海边，让柔光经过着你，在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不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伴里月阳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伴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伴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

会不归，已经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刺了一身 那松土青纶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化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生不寂寥。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，知多少是否参差人未曾年少，往事让看破尘嚣， 就像街头的冰河，

空坠落，在静谧的山谷，风吹起了湿漉小屋，是全新的诱惑，是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解脱，是深情的冷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的夏季，有温情的秋意，是带不走的风景，许你写的日记，读你迷样的内心，这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 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四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。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许愿池， 982，考研马上就要出复试分数线了，我想祝我的朋友们都能够稳稳的过线，顺利进入复试。尤其是有一个考研二战的小伙伴，他呢一直都非常努力，所以希望他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。还有就是希望我的论文定稿顺利，经过这次修改之后导师能够满意，然后顺利通过。 天很新，地也新，叠窗间沾上了这里，开始并不知道那就是新开始，第一次下一次循环中，掌声与责问，关于我们应该用首歌来作证，关于认真的天真，关于拥抱的心疼，关于青春那件傻事。

问一声到底值不值，问一声到底值不值。

在远方呼唤。天边，天边群山在起伏，倦鸟它已归巢。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呀？山风吹来的地方，三枝花儿飘香。啊，归去，啊，归去，山枝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

飘在风中断线的风筝。 往南。